第190集，通缉供应弦。郑培走后的第二天，仁义的人身禁令就被取消了。据说是陈小飞去找了市领导告状。仁义的手机被送了回来，他拿在手里，明知道希望渺茫，还是给供应弦打了电话，发了信息，结果自然是石沉大海。他被要求不准接触邱岩、谭浩纯等与此案有关的警察，于是只能设法通过曲阳波联络邱岩，想弄明白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曲阳波回来之后，垂头丧气地坐在他的身边。 哎呀，你有个心理准备，这次真的很严重。 到底怎么样？ 公安部下发了一个内部通缉令。 通缉供应弦？ 怕影响警察形象，所以没有公开，但是现在全城都在找他。 为什么？邱队长说什么了？ 邱队长现在也不好过，被停职调查了。我费了很大劲儿才偷偷联系上他，他在电话里也不敢多说，就说龚博士肯定是被陷害的。 他们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？肯定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才敢怀疑警察吧？ 据说是在张文的住所找到了很关键的证物。 张文现在有消息吗？ 你敢信吗？那个人根本不是张文。真正的张文失踪了，他假冒了张文的身份进入火调科。 仁义目瞪口呆。 这是傅凯告诉我的，张文的户籍信息就在他们派出所，他们配合调查了。那个假张文跟真正的张文长得有点像，都是白净秀气，个子不高，很瘦，加上发型、化妆和眼镜的伪装之后很难分辨。述职又不是过安检，谁会认真核对五官呢？总之就被他蒙混过去了，在火调科上了一年多的班。 仁义只觉遍体生寒，原来张文总是留着那种半长不短的刘海，戴着大大的黑框眼镜，体态还有些缩肩缩脑的，其实都是为了伪装。这演技他妈不去当演员，搞什么邪教呢？ 那供应弦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？ 仁义满脸灰败之色，对供应弦安危的担忧分分秒秒都在折磨着他。他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，这份恐惧日渐高涨，已经快要没顶了。 不管他在哪里，我相信他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。 他做任何事一定都有他的理由，他一定是被陷害了。子燕看陷害我不成，就去陷害他。 四火，你现在太过担心也无济于事，还是赶紧把身体养好才能帮上忙。还有，你再不去看看老队长，他该起疑心了。 是该去看看我爸了。 曲阳波拍拍他的肩膀。 中队最近怎么样了？因为我整个中队都跟着人心惶惶的。 这不是你的错，大家都很担心你，因此大家也更努力地做好本职工作，不让你担心。 不是我的错，这句安慰的话我听太多了，其实很多事都是我的错，至少私立医院的事我就难辞其咎。 你们啊，就爱把责任往自己身上大包大揽，人非圣贤怎么可能事事妥当？不要再自己苛责自己了行吗？ 这不叫苛责，叫自省。如果我们连 我们仁义不解地看着曲阳波，曲阳波意识到说漏嘴了，表情有些不自然。 总之你别成天胡思乱想了。 我们是什么意思？陈队是不是被我连累了？ 他前段时间出的事就让陈小飞焦头烂额，现在又卷入了供应弦的案子。陈小飞作为支队一把手，麾下唯一的特勤中队的中队长出了这么多事，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啊。他现在只是被停职而没有被撤职，已经是多方努力的结果了。他心里对这个从小看他长大的长辈领导充满了歉疚。 不是陈队，陈队是挺头疼的， 但是他相信你，正如我们相信你，所以他会顶住压力的。 那是谁？ 曲阳波脸色微变，似乎难以启齿。 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中队出事了？ 自打他被停职，接着发生冷库纵火案，他入院，又接续着酒店的事儿。他有一个多星期没有回中队了，也不知道中队的近况。从10年前他进中队开始，他就从来没有离开中队这么久过。曲阳波低头沉默许久，才缓缓抬起头，眼神中流露出疲倦与脆弱，就好像努力抵挡洪水的堤坝有了一丝裂缝。他沉声说， 是出了些事，但是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了，不也只是增加你的负担吗？ 那就你一个人扛吗？咱们从前怎么说的，有什么事都一起扛，你能帮我承担，难道我就不能帮你承担吗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 你听了不要太激动，现在没有大碍了。 快说吧。 崔医生，前几天。 曲阳波抿了抿唇，已然难以维持平静的假面，眼圈泛起了红，仁义的心都掉到了嗓子眼儿。 他前几天自杀未遂。 什么？ 仁义浑身僵硬。 是我的工作疏忽了，没有发现他这几年的心理变化。可能从去年那个骑摩托车的少年死在他面前开始。不，也许那只是一个节点。他进中队这4年多，一件又一件的事累积下来，让他心里一直承受巨大压力。但是他本身话就不多，总闷着不好意思说。然后孙定义的事已经让他处于崩溃边缘了。这次安家小区的案子，他觉得 是他连累了我。 他觉得是他现场指挥不好，才没能及时救下女主人，才会造成你们和家属的冲突，才会在网上掀起那么大的风浪，引起一系列的负面反应。 人一低头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消防员每天都要面对无数的事故伤亡，人间悲剧，眼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自己面前残缺逝去，那种无能为力的悲痛会给人带来极大的冲击。大部分人在反复的历练之下变得坚强，甚至于麻木，那是自我防御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。可总有人沉溺在痛苦和自我怀疑中难以自拔，越陷越深，直到彻底被绝望的漩涡所吞没，连他自己也无法挽救自己。他们定期做各种心理疏导、心理干预，可这些都只能缓解，不能治愈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调节心理负荷。 发现的及时，他现在没有大碍了。他打算辞职回老家了。 陈队知道吗？ 参谋长知道，陈队没敢告诉他。咱们支队这一年出了太多事儿了，低调处理了。 我得去看看他。 别了，他说他没脸见你。他说等他恢复好了，能面对你了，会主动找你的。 这傻子，安家小区根本就不是他的责任。孙定义走的时候我就该发现他不对劲儿了。我那时候也一团糟，我 也是，大家都很难过，我就没有注意到他的状况不对劲儿。那个时候不该让他带队的，他显然还没准备好。 杨波，你已经尽力了，这段时间全是你在撑着。 别说这话了，不管发生什么，这难关我们一定会过去，绝不能让坏人称心如意。 仁义用力地点了点头。